好啦，翻嚟呢个第三节，咁啊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因为咧我哋好挂住讲，想讲楼市，咁啊都要压后第三节讲啦。咁啊第二节咧，而家要调翻次序讲啲国情先啊。咁啊国情咧最近啱啱今日啊，嗰啲叫做咩啊 VPN 封锁晒系嘛，大肥 VPN 同埋 WhatsApp 全部都瓜晒啦，今日 系 临近十九大，其实真系好麻烦。个个都讲，有啲寻日有啲网友走嚟倾偈啦，有啲喺大陆做嘢，或者有啲喺法国翻嚟啊，翻大陆佢都话，而家根本上咧咩都唔喺大陆咧，好似停顿咗咁啊，即系成个大陆啊嘅气氛啊，同埋所有嘅嘢唔做唔错系停顿咗。 唔系，你系涉外嘅停顿啫，喺国内冇问题噶， 里边都停顿咗， 唔明朗啊嘛。 系啊，连冯小刚。上部新戏都要含泪讲俾大家听，我哋不能即系唔能够如期上演，嗰度叫芳华好似 系 吓， 讲中越战争， 系讲中越战争都唔能够， 因为中越战争咧个问题就系咧中共咧就好亏待呢班越战老兵嘅，经常有啲老兵咧就上访，因为又冇粮出，又冇退休金，又冇剩，咩都冇，咪好多要行乞。是嘛？真系好多嗰啲老兵行乞噶，咁你为咗国家，因为咧阿伯话就讲过嘅，你爱国家，国家爱你嘛，系嘛？咁讲好明显就唔系好爱啦，系咪？如果爱你就唔使推你去送死。 咁嗰本小说叫咩名啊？ 啊，唔记得喎、 啊。苦恋啊嘛。 哦，系喎、啊，系喎、啊，苦恋。 唔系点会讲呢句啫？ 啊，系啊。咁苦恋之外咧，仲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当年咧呢个黄宏啊。唱《血染的风采》个黄咧，推一个军人就系越战军人，冇咗只脚嘅，就着住军装出嚟唱《血染的风采》。但系咧，你对脚奉献咗俾国家，但系相信国家都冇乜嘢补偿俾你噶啦，吓、啊、咁。但系你都好啲，你起码上到中央台，吓、啊、好多咧嗰啲老兵咧系完全冇任何待遇，亦都冇退休福利，亦都乜捻都冇啦。咁所以咧，依班老兵经常要上访嘅。你见到咧好多好老嘅，如果打过越战嗰班咧，而家全部六十岁有冇啊？七九年起码廿岁， 年代 三十几年前， 七九打嘅 四十， 差唔 多四十， 三十八年前啦， 三十八年前咁啊廿零岁，而家六十岁嘅平均都有六十岁噶啦，系嘛？你冇十八岁去打仗噶。起码都廿零岁打啦，系嘛？咁嗰班老兵全部都去做到六十岁退休年龄，但系咧喺大陆就乜嘢都冇啦，啊！咁冯小刚拍呢啲电影叫做咩嘅？其实 不过提一提咧，冯小刚对上一辈又好彩俾个老骨，我不是空今年 哦， 就系、是、嗰次讲又系讲个女人点样用啲黑材料去。威逼啲官唔去告自己嘅呢部戏就讲 咁敏感啊！ 佢都系拍啲专拍啲敏感嘢嘅， 好似有个骨咁啊！ 擦边球啊玩真系， 佢改佢又改咗个名咧，原本系讲潘金莲嘅，但系改咗名叫我不是潘金莲啊嘛， 唔系当笑片，佢、大陆系当笑片嘅啊，咁啊真系值得睇下喎吓！ 唔系你呢啲改名咧就系有啲智慧嘅，老实讲，即系等于香港都话咯，如果你班友喺度讲独立嘅。你咪话咯，香港未独立，咁都得噶，可以玩呢啲啊。你整个辩论，整个辩论出嚟，个辩论嘅题目咧就香港冇可能独立咁样，跟住有正反双方，佢反方就喺度讲香港点样独立嘅，咁都得噶。 系，即系咧，你要识得点讲啊，避佢嗰风头咯，因为咧。佢个风头向住你，系嘛？或者刀尖向住你，你正常人都识得比比噶嘛？你唔通攞条嘢，你觉得系埋嚟啊？系咪？ 唔系或者学阿黄子华咁讲啦，你唔通即系话你有棍啊，我有头咁啊？ 哦，依、這个系嗰阵时系单人讲嘅，即系对北宋啊嘛。佢话咧，北宋咧最出名咧就系咧，唔系佢话是单人最出名咧就系狼牙棒。咁咧，北宋嗰啲市民咧最出名咩啊？天灵盖咯，你有狼牙棒，我有天灵盖，顶啊！你打落嚟啊，个个死鸠晒咯。即系当时系咁讲嘛。 啱啱头先，我有个网友今个月喺去咗广西。广东湖南 系咪去咗 江西？ 系咪去咗玉林咁 嘅？唔系，佢话而家四周围咧好多嘅城市面貌咧都掘地啊，同埋四周围好紧张。咁啊，我话我啱啱复佢啊嘛。 边度紧张啊？我哋唔系，我哋华中好太平啊。 啲气氛好紧张。 我有朋友喺广西拍紧戏都系咁，即系都话冇乜嘢嘅啫。 睇下你政治。 不过但系WhatsApp 就真系成日都搵佢唔到嘅。 吓，而家基本上咧，你只要提一啲佢唔啱听嘅嘢，以前咧就会封咗你嗰个 WeChat， 就即系话你讲，佢 cut 咗你，你继续讲，人哋睇唔到，你唔知道你发唔到出去。而家直提公安会俾电话你， 哦， 佢问你其实你讲乜嘢？呢轮系会咁，所以好紧张。 你唔清楚，再留意我个 WeChat 啦，会再讲。 冇啊，你点都过咗十，你过咗十九大先至有。 其实我都唔觉得佢一定会放宽翻。其实有乜十唔十九大啊？要定嘅已经定晒啦，关你咩？关呢啲言论影响到乜嘢啊？吓，呢场戏做完咗噶啦，系咪？到呢个时候仲有十零廿日，仲未做完。啊！尘埃落定咗噶啦，其实我估就吓，即系我哋啲普通人去估。但系收紧会一路再收紧，嗱，日日都而家有官落马喎，今日又有两个，系、 哦、 日日都有。 咁嗰啲唔系好大嘅官嚟啫，即系 中国变北韩啊，真系。 嗯，冇办法噶喎， 佢想系咁 咯。其实佢咧系样样都会紧张啲嘅，因为咧共产党系吸收咗呢个苏东坡。之后咧，你见到喂，当年苏联啊，系讲到咧，喂，强大到不得了嘅，不可能倒下嘅，武装到牙齿嘅，连牙都武装埋嘅。你谂下，突然间一夜之间就成个苏联冧咗，跟住咧，嗰啲华沙集团全部瓦解，个个一个逐个落台。喂，共产党最怕咧就系听到寿西师傅个名字，系咪啊？喂，仲有昂立克系嘛？你当你谂，喂，佢哋真系不敢想象呢两个名嘅，当。喂，系统治呢个地方，系基本上谂住万年执政噶嘛？佢哋死咗就传埋俾个仔噶，差唔多。点知突然间可以一夜之间就消灭晒呢啲地方？ 国情问题，即系国情啦。我哋中国人，即系共产党治下嘅中国人，唔系佢哋呢啲战斗民族。呢个第一， 其实唔系讲战唔战斗民族嘅，因为咧，始终东欧咧都仲有个东正教喺度，所以咧啲人咧始终。嗰、那个共产主义嗰个思想冇咁深入中共，中国都冇噶啦，俾共产党洗晒脑。但系咧，佢哋一方面咧就否定共产党，另一方面咧就害怕共产党。而佢哋本身冇信仰，所以咧佢哋将共产党嘅信仰变成自己嘅信仰。所以呢样嘢咧，基本上咧好短时间啦，我都觉得破唔到佢嘅，即系唔会好似苏东坡嗰个咁样谂法嘅。 同埋监控人民咧，你即使有秘密警察都做唔到。而家中国。即系共产党底下嘅监控到你一言一语做乜嘢，甚至你喺微博发，而家连群主，即系你发唔关我事，但系群主要相关责任连坐发，突然间有个人害你，你就扑街啦。 哦， 系咪啊？ 即系喺嗰个喺你个群度发手血染的风采，可能你都有事喎。 唔系，可能你实有事。 虽然唱歌嗰个系彭丽媛，都可能搞搞你嘅。 系啊，所以个问题而家就系， 喂，彭丽媛有唱过呢首歌。 群组嘅连带负责人、管理员都有问题，呢个先系最重要。 系， 其实简单啲咧，佢呢啲唔合理嘅法例咧，就系信你不如唔好开馆。其实简单啲讲，佢目的就系信你，咁你惊啊嘛。 系啊， 索性连开都唔够胆开，就系等你哋。 系啊，咁啊， 讲啦，叫你哋。 系就系想你哋灭声咯。 要灭声啦。 不过佢个理由梗系兜兜转转就话啊，其实咁样就即系唔得啦，唔合理咪即系叫我唔好出声咯，定系咁。 系啊，而家你基本上所电影其实。近呢几年都好多套电影系唔俾上，佢觉得敏感话题就唔上得，即系只系得个口径嘅啫，系咪？同埋个口径就系佢可以变， 唔系而家咧 咁变。 而家嘅大陆咧，其实严过早几年嘅，严过五温时代，严过呢个老江嘅时代。 老江 系 最宽松， 系啦，其实老江嗰时最松嘅，不过咧因为爆发轮功之后咧，就开始收紧啲，但系都唔及胡锦涛收得咁紧，但系而家胡锦涛咧都唔及呢个习近平更加紧。是紧啊，紧到不得了。咁啊，而家即系大陆咧，嗰个叫做咧，好多方面咧，佢系要对外开放，但系喺呢方面咧，即系喺互联网方面咧，佢政治嗰个压缩到咁严重咧，系令到啲人咧系，即系点讲啊？你除咗政治之外，咩都讲得，咪变成论文发展到好好一种 其实可以叫做 K 型的繁荣嘅。你见佢嗰个叫做互联网嗰个生态咧，佢系买嘢网购好蓬勃，跟住支付宝各方面咧系蓬勃到咧超乎想象嘅。但系咧一到政治咧就萎缩，呢个人咧就等于咧两只脚发展唔平衡，一只脚咧小儿麻痹，缩到得翻，都缩到得翻手指尾咁样嗰只脚，但系另一只咧就膨胀到好大。即系变咗只怪物出嚟， 即系主要都要走翻去啲物质啊，或者可能饮饮食食啊方面。 系啦， 令你变成一班咁嘅人咯。 系啊，其实大雷而家都好想你搞呢样嘢，即系你最紧要咧，你只要唔谈政治，咩都讲得，喺大陆咩都做得，几荒谬嘅嘢都做得到。 都唔一定，你收得太紧嘅时候咧，你会影响你另外一只脚嘅，你一定会影响。好似而家大陆啦，好多人话。即系我自己睇啦，讲经济啦，唔识都讲几句。好多人话而家好多厂外资厂喺度撤离紧中国，其实唔系外资厂撤离紧中国，系中国厂而家都撤离紧中国。 系 而家不停去收购人哋嘅厂，然后佢哋都去菲律宾投资或者 走资， 唔系走资嘛，系想办法将啲。自己嘅厂或者佢哋嘅生产线都搬去外国， 呢个都系个现实，因为个现实嘅原因冇错啦。出边而家系平，而家大陆系贵嘅，而家开始贵嘅。 咪非洲咯，好多啲制衣厂可以搬到非洲 啦， 缅甸啦，柬埔寨啦， 孟加拉啦，孟加拉因为人口多 嘅，孟加拉同埋呢个埃塞俄比亚嘅制衣业系最平嘅，人工拉运咪。两百几三百蚊喺我记忆中嘅港纸一个月。 哦、你而家去 H&M 睇衫咧，好多都系孟加拉做。 哦， 系啊，多咗好多。 系啦，因为呢两笪地方咧，佢哋全部都系山寨厂，啲楼房啊冇新厂房，就搵啲即系大间啲嘅屋啊屋舍啊，咁啊成班人挤到就做，系好简陋，好简陋。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即系国家发展就系咁。吓，而家最大问题就系、是。中国的厂都走出去，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只是得楼市，但今天有最新消息，我说真的五年买了楼五年禁售期、 哦、 有些二线城市的 我不怪知今天内房股是这样对 二三线城市要八年禁售期，你买一层楼回来八年才准买，还要一定要找清楚数才买，即是你的层楼熟了你才买得、 哦、八年要公园 即是八年先买啦， 八年先去买楼，咁你买嗰时候你要熟翻层楼先去买，咁、哦、熟翻楼就唔系问题，问题八年啊嘛。 哦，咁啊， 即系而家咧买楼要八年抗战嘛，好、啊、大镬喎、啊，系咪？喂，迟啲会唔会好似跟共产党之前都变成十四年抗战啊？吓、啊，由三一年开始计数啊？ 哦，如果咁样搞落去咧，就会无端端一路系咁加上去咧，就你又唔使买啦。 系啦， 系啊，而家二线城市即系叫出名啲嗰啲就五年。三线城市就八年，咁你话一路吹落嚟，你就广州啊、深圳，你睇下几时到呢啲地方？ 即系焗你做貔貅喎，只入唔出喎，你唔做貔貅唔掂， 走入冇出， 系嘛？ 所以今日内房真系洗版系咁 啦。今日跌到扑街啲内房，同埋咧成个股市咁样冧化，咁啊当然冧除咗呢个限购令之外咧，其实都有原因嘅，最主要咧。就是咧有一个好重要的人物咧，而且咧今次咧系放大咗个威力啊！点解咧？因为以前咧丁蟹效应净系货香港嘅啫嘛，但系而家咧已经攻陷咗大中华市场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大陆而家嗰个叫、那個、大陆嘅电视台请丁蟹拍， 哇，犀利啊！ 你知唔知啊？就好似思考公家个大喇叭一样啊，系咪啊？个威力系好捻劲嘅。 咁好明显，大陆呢啲电视台咧系唔知道秋官效应噶， 知啊？覆盖而家以前系净系可以影响七百万人嘅丁蟹，而家系影响十三亿八千万人。你谂下， 佢要拍，佢要拍多几套，要拍多几套喎。如果咁样搞落去， 仲有一样嘢啦，由呢件事就证明咗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，因为一切谂到扑街。 喂，你知唔知啊？丁蟹最劲嗰套咧就唔系大时代，系叫《神剑万里追》。呢套戏啊播出嚟嘅时候啊，港股啊跌咗万九几点嘅。知唔知啊？跌捻到一万零几嘅啫，由三万几点跌落嚟咁滞嘅《神剑万里追》，所以咧系最大镬嘅。 零七年啊， 唔知系几时啊？总之系点应该？总之跌到扑街，总之最劲个跌幅就系陈建万你追。 哇！你一剑，你一剑到 嗰阵时啊，四叔出嚟讲话，香港股市可以升到38,000点。 哦， 睇跟住一路冧。 阿四叔嗰阵时讲啊嘛，佢话做地产唔够佢呢几年炒得劲。 系啊， 系啊，系啊，佢抌500亿出嚟做呢个买股基金啊，升到上2,000亿啊嘛，当年。 啊，嗰阵时阿四叔出嚟好八面威风嘅，个个佢行出嚟就问佢：哎呀，买咩股票嘅？买 number。哦，咁啊，四叔一世人最辉煌就嗰段时间啦， 最辉煌嗰段时间， 亚洲股神， 但系都唔及一个郑少秋。 佢加剧咗外资走资，加剧咗投资，郑少秋都好事嚟嘅，但 系所以咧，今日个市咁样怼法咧，嗱，因为嗱，我哋都系咁样睇提个市啦，因为咧今日我好明显嗰、那个出现咗今日跌300几点咧，临收市收喺27,500点 啊， 380几点啦，跌咗。咁系大家如果睇翻恒指图咧，系今日跌穿咗个上升轨嘅，即系咧你嗰、那个大家要去量度下啦，嗰、那个上升轨今日啱啱读穿咗。咁照计咧嚟紧咧，一般港股咧就话，即系啲人讲股票就话，个股市已经跌穿咗啦，点点点确认跌势啦。我觉得唔相信嘅，因为头先同阿许留山咧即系闲话嘅分析咧，其实而家散户参与度好低。而家嘅散户咧，你唔会见佢满仓货嘅，最多系买啲轮啊，腾讯轮啊，汇丰轮，或者买啲牛熊 证啊。 好容易睇到嘅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暂时系未出现咧，牛头角纯属都系讲股票， 同埋 出现呢样嘢嘅。 中国银行记住系中国银行啊，见到冇乜人机嘅，冇乜人。 不过一句讲晒啦，总之乜轮都买啦。 系啊， 系啊， 即系啲人咧系用小钱去买轮，就搏，因为咧你买腾讯你买唔到几多股嘛，咁啊啲人去买轮。买汇丰轮，其实啲人净系买嗰啲大价股嘅涡轮，净系识得炒，一系买牛熊证。所以咧，你见咧散户系冇乜货喺手嘅，全部啲货喺只大户度。所以我觉得系坚持个市系会继续上。所以今次如果嗰个做咗一个跌穿，即系假跌穿咧，我觉得系一定做一个假跌穿嘅，督一督穿嗰个底位，可能嚟紧会试埋27,200呢啲位，或者27几啦，即系27,200几呢啲位咧。我谂，因为最重嘅牛证喺273。27,300点， 哇！杀到好多牛仔 啊！系啊，怼落嚟可以杀，差唔多杀咗七成嘅牛噶啦。咁样杀完七成牛咧，就个市应该就可以上翻去。咁大家留意一下啲27,200点收回嘅牛仔，可以留意一下啦。 其实股票跌，除咗大陆咁iPhone 唔买得，系嘛？比预期低。咁一路跌啦。 iPhone 啲啊，今日啲同事话喂，同之前嘅一鸠样嘅买嚟。 iPhone 七嘅时候，咁但系你而家你所有科技股佢唔买得，咪冧咯。 哦，系。 啊，跟住而家又话美国缩表咯。 哦， 三样嘢。 系。缩表咧，其实咧会唔会对个市好大影响咧？我反而觉得唔会，因为咧缩表佢系停止投资嗰啲叫做债券啦，系嘛？系咪真系会影响到啲资产价格咧？因为我成日都话咧，佢哋忽略一个问题就系联储局自从识得印银纸之后咧，呢、这个世界咧其实咧只能够将资产划分两类，一种叫做可复制资产，一种系不可复制资产。可复制资产就是你债券，任何国家出的债券无论是几多 A, 几多条 A 都好，你都是可复制的。因为你开完会就有了嘛，可以。是吧，你只要加少少论述下去你就可以印的了嘛。联储局都是这样的嘛。是不是，那股票证券全部都是这些可复制资产，货币都是啦。是吧，只有 轮就是啦。 轮直情是一个可复制资产的副产品。是咪你是衍生产品嚟㗎嘛，是咪咁同以前嗰啲雷曼债券冇分别啦，或者嗰啲叫做咩内房美嗰啲债券冇分别㗎，你全部都系复制到出嚟㗎嘛，开户就有㗎嘛，是咪咁所以呢啲物业系一路都咁升上去，就系起码物业系一个不可复制资产啦，起码你唔能够喺同一个地段复制第二层楼出嚟，成栋楼你冇得复制，嗰、那个地段就只能一个。当然你可以透过放宽地积比率而提高个地方嘅供应嘅，或者填海都得嘅，系咪？咁但系需要时间 啦， 或者填水塘啦，但系需要时间噶嘛。你可以学杜拜咁起人工岛噶，系咪？问题就系要时间啊嘛，唔可以第二日就有嘛。但系嗰啲叫做债券咧，呢啲可复制资产咧，真系开完会，上昼开完会，下昼就可以俾你噶啦嘛，系咪啊？啊，你要几多啊？50,000亿股就系嘛，俾你，俾多50,000亿股你，系嘛？几千股啊？唉。 琴日做$2，今日5號得啦，大特價酬賓啊，4折啦，2折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嗰啲叫做債券啊、股票啊呢啲叫做可複製資產咧，其實升嗰個幅度係有限。你見而家炒股咧都冇以前咁勁，以前啲股海炒得好勁嘅，即係成個市啊，成個大市啊。咁啊，港股你見咧炒嘅幅度唔係好大啦，即係當然都其實如果比起今年低位咧，都升咗成7000點噶啦，最低21000幾啫嘛，即係6000-7000點啊升咗嚇，但係咧你都係20%多，唔夠30%啊，升啊差唔多30%啦。如果你計個升幅，可能有30%升幅啦。咁但係美股升得好犀利啊，美股由17000升到上嚟，而家22000幾嚇，都美股都30%啦，係嘛？同埋人哋都創咗新高，你香港都未創新高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我覺得咧個市都係唔好睇得咁淡啦。總之，逢係大跌咧，大家都可以睺機會嘅。不過今日嗰個跌咧，我就覺得仲應該仲會再跌，因為今次 即係殺埋嗰批牛先。 係啦，應該會殺埋2723嗰只牛嘅一定，因為好重貨依個牛，所以咧喺27300點一定係篤穿埋依個。 有得打靶噶咯， 一定打靶噶， 拖走曬咯。 係啊，篤穿埋你27300咧，去到27200幾咧，咁啊差唔多啦。嗰啲牛全部都唔使俾錢你啦，斗領都唔使褪錢。咁啊，个市我谂做完杀完呢轮仓就上翻去嘅，即系杀埋今次淡仓，但系唔知系听日完成定系，即系我哋出街嘅时候可能已经完成咗个杀淡仓都未定。 我逃房一样嘅， 系从来都系咁噶，每一次都系睇你数。喂，其实股市就同埋咧，等于佢喺只手喺骰盅入边，你买大佢就开细俾你咯，1236点少咁样就杀你咯，系咪？不过只手系无形之手咁解啫嘛，真系数花噶，数够你为止噶。一见到你边啲多人企嘅，佢咪企对面咯，而且系共同企对面嘅。即系咧，但系而家有个问题啦，就系咧香港嘅散户太少，佢哋只能够咧系 fit 咧，即系呃你咧就呃咗部分嘅。就氹而家个市要上啦，咪氹你买啲货咯，系咪？但系咧个市系一定仲远远未到顶嘅，因为而家仲未出现大部分人相信股市会升，个个都对股市系其实充满疑团，觉得哎呀升得太高啦，升得太高啦，唔敢去贸然入市嘅， 即系未出现周街都喺度讲股市嘅情况。 系啦，所以而家个市好安全。 之前有啲人系直头按即加按几层楼嚟攞啲钱去度， 早两年好多， 踩得最猛嘅股票。 但系多数冇乜收获嘅噃， 通常输晒。 系 90%嘅人加按层楼去买股票嘅，我够胆讲系90%嘅输晒。另外一成系点咧？输紧啲，未输晒，系个个输嘅。我谂唔到有边个赢钱嘅。因为你见早两年的股市咧，唔系好似今年咁升翻，升到咁上下杀翻落嚟，根本就两边打。你买升佢就沽，你买跌佢就揸上嚟，根本就分明就系睇住你嚟食嘅，系嘛？咁但系今次有啲唔同就系咧，经过呢几年嚟咁样系不断喺上落市度洗咧，洗啲人咧，基本上散户，我觉得佢参与程度真系低到不得了嘅。所以而家你出去问下出边啲人有冇咩人揸货啊？除非系嗰啲长线投资者啊，有个网友话佢买再通，即系九巴吓，咁好少嘅，即系呢啲系长线到好稳阵嘅投资者买翻嚟就纯粹收息噶啦。咁呢啲咧个市升跌咧，你震唔到佢嘅，佢唔会俾你震到仓出嚟嘅。即系呢班人永远都唔会俾你震到仓，佢只系杀一啲散户想出嚟玩即日先或者咧短线。啊，可能以前啲人短到不得了噶，五分钟买完只股票要五分钟有成股噶，喂，你不如赌长马啦，两分钟就有排彩噶啦，系咪？你五分钟成股边可能？ 长马都咪拉 咩？买落嚟拉啦，今日输埋啦，两分钟输咗，系咪？咁但系股票唔系嘛，好多时候。呢几年嚟咧，其实大部分人搵唔到食嘅，系俾啲庄家食晒，食到咧而家市场上冇鱼噶啦，所以我个胆讲个市系仲有排升，系真的有排升。啊，问题大家要睇位入咯，即系因为佢发上发落咧，嗰下咧就系想将紧余嘅散户都揈走埋嘛，系嘛，咁佢先一口气做上去噶嘛，所以而家其实仲个位好充足嘅，上面嘅即系上升嘅嗰个位好充足嘅，我而家就咁睇咧，都仲有3000点水位。即系而家27几啦，我睇系可以上到30000几嘅，咁啊，今日系除咗呢个，仲有啲咩讲啊？我哋未讲足球喎、 啊，嗰个。 喂，嗰单嘢一定要讲喎，呢单嘢唔讲唔得喎。 嗱，阿士举咗一只手指喎，吓、啊、代表咩？ 一只手指咁代表我哋要 问下下下次之前，即系仲少时间，我就想问啦。我哋下一次录系十月二号假期，有冇人要放假先呢度啊？讲清楚啊！ 十月二号星期几啊？ 我 喺香港。我喺香港， 全体我继续。 唔系我喺香港嘅，因为嗰啲时间你都费事出去同人逼啦。你放假咧，周围嗰啲叫做咩？ 黄金周嗰啲啊？ 系啊，嗰啲野兽周街跑咧，你无谓同人逼啦，都系留翻屋企算啦。 俾啲 夹 出监表， 俾啲夹碌都碌死你 啊！所以问清楚先，即系起码即系话嗰日系有节目嘅。 系。 哦，跟住过两日中秋噶啦，好似系嘛？ 十月四号， 四号中秋咯。 四号， 即系星期一。放完假星期三就中秋， 系啦， 哦，咁系啊，中秋系放翌日嘅， 翌日 放星期四嘅应该系啊， 我唔知啊，中秋四号咯， 星期四个放星期四， 中秋放翌日系啦， 所以问清楚啊，咁啊呢节讲到呢度啦， 呢节讲到呢度啦，下一节翻嚟讲。